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Oh my radio star。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Hello， 到了北京时间的22: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准时准点，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打开收音机收听 FM 北京音乐广播。就在 FM 九七点四，不变的频率，不变的 DJ 麦麦，麦同学就是我。问候大家周日好。今天的2018年的1月28号星期日晚上呢10点钟，我们要再次回归到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那今天晚上同步呢开启我们的互动平台，无论呢你是在路上开车听节目，还是呢在家里享受呢惬意的最后一天的周末时光，因为明天又要上班了，对不对？这一看到呢这个2018年一直在招手，你看不知不觉呢一个月的过去了哈。1月28号了，那不知道各位2018年的一月份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因为在每个周末呢都会惦记点啊这个心里的事儿？每个周末呢都要在周末的晚上来收听麦麦的节目呢？希望呢我们的节目可以带给大家不光是音乐的聆听感受，欢畅的畅快淋漓，更多的是呢可以跟大家来聊聊天，轻轻松松的享受一下周末之夜啊。昨天晚上呢做客节目的歌手在此次湖南卫视歌手舞台上面表现非常非常哇有情怀的李晓东做客节目之后呢，也陆续收到了很多同学的这个反馈，说能不能在每个周末都可以听到呢很多很多不同的麦麦的音乐人的好朋友啊，艺人好朋友，演员好朋友来做客节目，当然没问题。有各种互动可以在新浪微博直接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的内容啊，就可以呢在超级话题当中呢来阅读看到了。同步呢在一边听节目听歌的时候呢来进行互动，可以点播一下自己今天晚上想要听到的歌曲，想送出的祝福，一并满足大家。 克风。 3-5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Oh my radio star。好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都会在空中跟你相约，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在新浪微博井号麦同学井号超级话题看到众多小伙伴们已经冒泡了，来来来来，集合集合集合一下啊。 下一秒向你靠近，梦已准备就绪，show you 我的心却不放弃，I'm the one you want， 不需要质疑，绽放所有光芒 shining， 只想为你证明，你整个世界被我占据， I'm the one you want， 绝无可代替，幸运的视角都为我聚焦，你 你的每个决定是我渴望的骄傲，刚犹豫走掉了，选择我就好，请你为我的努力而尖叫。 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现场，刚刚呢看到了很多同学的互动哈，已经有人呢在点歌了，想听一首，哎，怎么今天点歌的都是老歌呢？为什么？不会今天晚上又是一个复古夜吧？ 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让它每天为你升起，变成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照亮。一切都献给你，只要你欢喜，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生命随着爱你永远不离不弃。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苹果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种下希望就会收获，种下希望就会收获。 唱出了故事，今天是个伟大日子，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让它每天为你升起，变成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照亮你，把我一切都献给你，只要你欢喜，你让我每个明天 听到了一个很特别的版本，小苹果啊、今天晚上呢，想补充一下维斯的朋友，可以呢一边听节目一边呢吃一口苹果。看到了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贴下面呢，已经有很多同学来抢沙发了。十三啊，今天沙发给你，好不好？哎，以后要不要每次点歌贴的时候呢，我们都来一个抢沙发好了，对不对？还是来一个什么特别的这个角度哈，可以呢点一点特别的朋友。蝴蝶，今天呢小板凳给你哈、一起一起，可惜没得坐的虎妞。今天的是第三位给你了，好不好？以前的新朋友啊，他说嗨麦麦，我第一次来，很想听刘德华的歌曲哈、送给呢最忠实的麦苗粉丝们，好不好？送给大家。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再回头，会寂寞挥挥手，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 会唱的朋友一起来。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一回头，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 句话，一辈子，一生情。 这首歌是那位又是一个幸运的朋友9597的朋友啊，特别想点一首这首周华健的《朋友》，愿大家的友谊地久天长。好。刚刚那位虎妞陈峰惠子说很久没来了，最近忙于上班啊，今天晚上总算有空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最近呢有些冷啊，下着雪，你的城市下雪了，很想听一首《为你》，送给远在异乡打拼的每一位朋友，希望你们的心都可以暖起来。 天籁，麦克风。

己存在在你之外。 崇拜的定义有很多种，从小到大我们可能有很多值得崇拜的人，值得崇拜的事，和值得崇拜的某一段情愫。今天晚上很多人呢在新浪微博麦家族以及呢井号麦同学井号超级话题当中呢来为自己喜欢的歌曲打 call， 已经呢不断的出现几波，这个从复古歌啊到英文歌都有了，对不对？很多同学呢说前段时间看了一部哇很特别的电影啊，我也呢非常喜欢这部电影里面的音乐，想推荐给大家。这是一个非常会歌唱的国家。这首歌曲的时候呢，相信很多看过影片《神秘巨星》的朋友呢，应该就会觉得诶有点熟悉，对不对？然后呢，想到了里面很多感动到不行的情节，而且呢，关键这个电影的厉害之处在于说，懂得如何在适当的时候呢，带动出我们的这种情感哈。我们不用煽情这个字眼，总之呢，这是一部关于梦想、女性觉醒以及呢反家暴等等等等啊，在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感动的影子的一部影片哈。大家都熟悉的《摔跤吧，爸爸》的阿米尔汗啊。一直呢在做自己的一种很特别的努力哈，算是呢这次电影呢又带来了一个成功之作，那大家还是可以去影院看一看哈，我在这里不做剧透了。 一闪一闪亮晶晶，留下岁月的痕迹，我的世界的中心你。

向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的默想。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红尘需要一介双眼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中就是不关机，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是最后的默契。要是我们有错过，就别再回头。 在我们这次的点歌题当中的 Sunning 他说呢，猜不透猜不透，一直在用猜不透来刷屏啊。他呢也说会觉得说，越是在乎的人越是呢猜不透，其实有的时候你在乎的人何必要猜他呢，就是因为种种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在乎，拼凑了很多次的猜忌。猜不透没关系，时间会证明一切彼此的适合。就像是喜欢他像喜欢一种信仰，你一直都这么想。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有请周董，一路向北。 还有时间里的时间，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直播中。生活里面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呢？别人觉得你很开朗，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内向。当别人说你很高冷，或许你只是怕拒绝。最近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希望呢可以拥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哈、哦。没有一个好看的皮囊的时候呢，便会有些人误以自己呢就一定会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其实呢，长相有的时候和有趣真的是两码事哦。希望呢大家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闪光点。23:16，快快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新浪微博发布警号，麦同学警号，加上你的内容，跟我们聊聊深夜的话题。 天大麦克风。 I got the good side of things, left you with both of the rings. My fingers dance and sway in the breeze, the change in the winds of you down to your knees.I got the good side of you, sent it out into the blue. The people danced to the sound of your heart, the world sang along to it falling apart. But I sympathize and I recognize, but baby I apologize. That I got the good side, the good side of things. I got the good side of life, traveled the universe twice. So many thoughts I wanted to share, but I didn't call cause it wouldn't be fair. But I got the good side of you, found arms to fall right into. I know how it looked, it wasn't the plan, and someday I hope that you'll understand. I sympathizeBut I've got the good side, the good side.Catch up on everything. I'll say I'm proud of all that you've done. You taught me the ropes and taught me to love. But I sympathize and I recognize. Baby, I apologize. That I got the good side, the good side.The good side of things. Tin La Microphone. 年复年，日复一日，2017年呢已经跟我们说再见了。2018年不是已经来了，是已经第一个月份呢已经要接近尾声。在每个周末 ，DJ 麦都在这里等你，跟你呢总结一下一周的生活。憧憬一下下一周会看到的美丽风景， 看天空蓝得多么熟悉，看日历一页一页死去，看自己老去，听风轻轻吹起，听阳光笑得多么美丽，听耳边传来句句旋律，是自己声音

欢迎回来，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回归最后一趴，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来自许飞。寻水的鱼啊，在寻找一生呢，我们寻找的东西很多，很有些人在寻找一生的幸福和一生的快乐，但是呢在生活的路上啊，长路漫漫嘛，对不对？有的时候真的是什么东西越想就越没有，于是呢很多收听我们节目的网友，很多少女们啊，开始了从今天开始再也不想谈恋爱了，希望老天爷可以看到，对不对？不说了吗？越想什么啊，什么就没有吗？我今天不想谈恋爱了啊，考不好恋爱就来了，希望大家可以找寻到属于你的幸福，在这个美好的2018年的开始，麦同学为你加油。 轻轻吧，我就是写不下对你的喜欢，原来爱会慢慢增加重量，想关上这城市所有的灯光，黑暗中专心闻你的发香，这夜晚让爱恋更有画面感，回想与你约会过的地方都舍不得删， 来自周董的这首《浪漫手机》，也是来自我们景浩麦同学景浩超级话题当中的听众朋友的点播。那接下来呢，把这个今天晚上这个时段的浪漫戏延续一下，好不好？我们来打一个浪漫牌啊，浪漫两手连，浪漫来袭，就趁现在。 如果我眨了眼，不会看见那颗流星。如果再慢一秒，我会在街角和你相遇。

是的，每一位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朋友呢，都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我们的非常重视的家人朋友。昨天晚上的麦总裁说，叫大家呢不要沉迷于呢天天的养这个小动物小青蛙。对，我这是一个动物，不是真的动物啊。如果真的是养一只小动物呢也不错，有一种陪伴的感觉。但是呢，很多朋友在这个网上佛系养蛙，对不对？然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位错过他说呢，也是蕴含了深刻的爱情哲学在里面呢，哈。我也是没体会到有什么爱情哲学在里面，总之开心就好嘛。所以刚刚那首歌呢送给大家，然后呢又被同学这个十三啊不断的刷屏啊，强烈要求希望听到这一首歌啊，是不是强烈刷屏的就会容易点到呢？ 要时常的用心良苦，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写词的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谁曾经感动分手的关头才懂得离开排行榜更铭心刻骨，别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这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那是醉生梦死才能熬成的苦。爱如潮水，我忘了我是谁，至少还有你哭。有多孤独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让我断了气添了心爱的过火，回头就找到出路，让我成为了无情的 K 歌之物，麦克风都让我征服。想不到你若无其事地说，这样滥情何苦？我想来一个吻别作为结束，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哭，不让我领悟。 我们是天上的星星，我们在孤单的旅行，相遇是种奇迹，想懂得爱你的意义。在我梦里 的心。